这是我心愿，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有多少爱的怀念藏在我心坎，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。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，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感，明知割不断，为什么让憎恨连绵？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有多少请看，如果要忘了你千难万难。 告别无需来曲折，何苦何苦何必，始终也会痛，最后没有分别。来吧快说吧，求求你直至，明明情爱早早终结，你为何不能洒脱？何辜何苦何必，感激你眷顾，怕令我太心迟，无谓每句话仍然大道歉。如果你要走，不要太多点缀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血住说一句分，一个离别结吻。情爱早早终结，你为何不能洒脱？何辜何苦何必，感激你眷顾，怕令我太心迟，无谓每句话仍然大道歉。如果你要走，不要太多点缀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劝住说一句分，一个离别热吻，甘心不去再问，没发生感总会发生。如果你要走，不要太多苦结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告别爱得痛苦，心里无言的劝，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结。 手，说一句分，一个离别热吻，甘心不去再问，没法心痛总会发生。如果你要走，不要太多苦涩，来吧来吧来吧告别，爱得痛苦，心里无言的劝，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。如果你要走，不要太多点缠，来吧来吧来吧决心，爱得痛苦，心里无言的劝，真想这次决裂为我解开心里爱死。无缘无故苦苦体贴，告别无伤来抱。

思念今日更重，此时此刻月光非比寻常，

这是最后的考验，当我再度遇见了你，是命运捆绑了我们，还是爱情相信了记忆？你的欺骗没有让我掉下眼泪，爱本身是无辜的风筝，把这最在乎的人，请你是我还在注定一个人流浪，爱是断线的风筝，挣脱一开始的梦，黑暗中一步步的坠落红尘，给不起是你的天真，为了他你学会否认，不承认你给过青春，曾经爱过我的每一分，我都相信你成全 人还是你，这深深浅浅的悲情。 오빠는 자랑하는데 왜